过咗12点啦，嚟到13号啦，即係话咩呢，听日就係情人节啦。 哇，好甜蜜嘅日子啊。 你係咪好期待呢？其实 Happy 好 期待嘅啦，年年嘅重头戏之一嚟㗎嘛呢个。 哎呀，唔知公司会唔会有大扎花送嚟俾 Happy 呢。 唉，花呢啲咁行嘅嘢点会收啫，送钱。即係每一年嗰啲银纸花呢，就呢个时候可以送俾我。 唔係喎，但係你见到啲人收好大扎花，你唔会好羡慕咩？ 我唔会。 即係对于你嘅性格嚟讲，你要晒嘢㗎嘛。你梗係收到咁夸张得咁夸张。 跟住仲要呢嗰日唔搭车返屋企行路啊。 唔係啊，其实我之前呢 新界 已经同我老公讲㗎啦。我话喂，其实情人节真係唔好搞咁多嘢啦。你送花你知不嬲都唔鍾意花，真係好唔实际㗎嘛。摆到过几日就谢啦，係咪先？即係你都唔想我哋个关系咁快谢㗎。 好似你咁咯。 多谢你啊，真系。跟住我就同佢讲话啊，其实呢我手上嗰只戒指咧，我真系觉得有少少个款式欧俗啲啫。 你 老公你觉得系啊？ 有啊，唔系嗱，你根据你以往嘅说法咧，你就话冇啊，我纯粹问下意见啫嘛，冇咩特别意思噶咁样。 唔系，即系我有 show 俾你睇，哦，你咁好一个款式，好似旧旧地啊。 但系结婚戒指嚟噶喎。 因为我另外都仲有啲戒指咧戴喺其他嘅手指度嘅，系啦，咁嗰啲就我自己俾钱买嘅，咁我就诶呢个款式好似旧旧地。 即系你讲自己买翻嚟嗰啲， 系啊，自己买翻嚟嗰啲，跟住我就同。啊、好像最近灣仔嚟紧都有啲嘅展览咧，可以买下戒指， 做晒工， 不如得闲我哋行下啦，咁样。 唔系啊，咁同你一样咯，都开始勾勾地咯。咁老公同你讲话唔系啊，几衬你啊咁。 佢咁讲， 咁而家都仲未谂住知道送啲咩俾你啊？即系你仲未知道啊？ 我未嘅，跟住即系佢又同我讲，即系我讲完嗰番所谓嘅名士嘅戒指名士之后咧，佢就话：我得噶啦，你唔使担心，我安排咗节目噶啦，你放心啦。咁样，咁我就好期待咧，等听日嘅来临啦。 哇，好惊啊！ 真系成日见到呢啲就怕。但系我真系想讲咧，因为之前就睇咗一部电影，就呢、叫做《你米你我爱你》啊嘛。 贺岁电影。 呢部贺岁电影啦，咁大家都知呢一部电影入边咧，基本上个主题都系爱情噶啦。咁入边有好多不同阶段嘅爱情啦，有即系求恋啦，有结婚啦，有黄昏恋啦，亦都入边讲到咧，即系唔同情侣或者唔同夫妇之间相处嘅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呢部喜剧嚟嘅，咁当中咧，我特别想讲其中一段咧，即系因为 咁深刻要特别讲佢， 因为呢一个我都觉得几讲到一啲，尤其是单身女士，又或者男士都有嘅嘅一啲嘅心声嚟嘅。因为入边其中一场戏咧，我记得就系讲阿毛舜筠、阿毛姐同埋阿袁安安，咁两个咧就分别就坐咗喺个餐厅啊，佢哋就坐喺附近嘅，咁咧而咧阿毛舜筠咧就同阿谢君豪就喺度食饭，而袁安安咧就系同呢一个詹瑞文食饭，咁摆到明咧嗰餐饭咧都似系相睇噶啦，毛舜筠咧就一路听阿谢君豪咧就讲，因为谢君豪咧就似系嗰啲类似系即系大学教授嗰啲啊，讲埋嗰啲咩原子理论啊，好深嘅嘢嚟嘅。就好似好有學問咁，但問題就係佢就不停咁樣一輪嘴係咁講自己嗰啲即係原子理論啊，即係宇宙大爆炸 抄書包啦。 其實嗱，我覺得又未必完完全全係拋書包，但係因為佢覺得呢一啲嘢佢專長，再加上佢覺得好有趣，咁於是乎佢就完全係唔吝惜咁樣就同毛舜筠講。咁當然嗱，佢嗰場戲嘅表達就係咁嘅，毛舜筠咧嘅底韻咧就好唔想聽，好冇興趣噶啦。但系佢表現到就好有趣味啊，甚至乎會即係做好多嘢出嚟咧，就係表現到好欣賞對方啊。咁調翻轉啊，袁安安同埋阿詹瑞文都係啦。阿詹瑞文就類似係嗰啲睇上腦啊，即係似係嗰類 外表咯。 係啦，個外表似睇上腦啊，講埋啲嘢咧有少少 睇戲嘅劇情咁嘅好似。 係啦，主要係講一啲舊電影啦，類似係。咁而阿袁安安因為冇睇過嗰啲戲噶嘛，亦都 係要迎合佢。 佢又要迎合佢啊，要扮到好似有睇過啊，又講。讲到好似，哎呀，好欣赏你，你咁都留意到，好有趣味啊！咁咁嗱，嗰场戏其实佢想带出啲咩咧？就系佢想带出，我觉得啊，好多嘅单身女士啊，咁又想摆脱呢个单身嘅状况，咁有时候咧就会出席啊，同一啲唔同嘅男士去食饭啊、相睇啊、饭局啊咁。咁而奈何就系好多时候咧，佢 接觸呢一個男士，同佢傾偈互動，呢一啲可能係人哋口中所謂嘅筍本啊嚇。咁但係當同佢食飯嘅時候，發現喂大家真係完全唔夾，大家傾偈完全牛頭唔搭馬嘴，但係我又要迎合佢，當中嗰個矛盾位啊，同埋嚟緊落去係唔係仲要相處咧？我覺得幾道到即係女仔嘅心聲，我唔知阿青有冇咁嘅同感啊？因為你 有睇到呢套電影嘅，但係我只可以講嗰一場我都。睇得幾大快人心嘅，因為講緊女人其實真係可以啊，揾唔到另一半都唔緊要，即係可能講緊毛姐同埋余安安喺裏面嗰個情況啦。咁因為佢哋可能都可以靠到自己啊嘛。咁而我睇到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係咧，即係可能女人即係喺愛情上面，即係可能去相睇嘅時候，我都迎合，即係我都少少迎合緊你嘅話題啦。而係咧即係詹瑞文同埋謝君豪飾演嗰個角色咧，即係佢哋最後都係得唔到一個伴侶啦。咁然之後一路追出去，咁去到後期仲要有埋魯文傑啊嗰啲一齊跳舞，即係佢哋都係揾唔到另一半嘅男人啦。我就會只係覺得啊，原來一班男人，你哋揾唔到另一半之餘咧，佢哋係。發現唔到佢哋自己嘅問題喺邊啊！ 係啊， 因為佢哋完全係覺得自己講嘅嘢係冇問題啦。即係你會唔會發？我完全係發現唔到女方完全一啲興趣都冇。 呢個係真嘅喎，因為我想話，有我唔知道你哋身邊有冇一啲單身嘅男性朋友，成日都好苦惱咁啊！哎呀，我追唔到女仔啊，我中意嘅女仔唔中意我啊！佢哋永遠唔知道自己嘅問題喺邊㗎。係 啦， 即係好多時候咧，話你幫我啦，你幫我啦。咁嗱，好啦，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做呢啲咁嘅雞仔媒人咧？例如話，可能佢中意嘅係。你身边嘅一个女仔朋友，咁你帮佢即係可能搭下桥啊，有时候最多帮得最准啊，就係咪大家搞啲一齐食饭啊，一齐啲聚会啊，咁 好怕呢啲。 即係一班人嘅，唔係淨係佢哋两个，唔係就安排你哋两个食饭之后自己走咗，唔係呢啲，即係盡量搞多啲 gathering 啊，一班人出嚟玩，咁你咪多啲机会去接触，多啲机会去俾对方知你一个点嘅人，睇下可唔可以做到朋友囉，係咁㗎啦，係咪先。 但係女仔其实当下第一印象都好紧要，即系佢觉得话不投机就已经真系唔想同你继续落去噶啦。 系咁嗱，而阿青头先讲过都系嘅，因为你睇嗰场戏咧，最后尾詹瑞文同埋谢君豪真系喺度话：，喂，点解我哋都仲系要单身咁多年？我哋试过咁多次，最后尾都系不能够开花结果咧，即系段段感情都系冇着落咧。咁嗱，我觉得其中一样嘢嗱，如果即系翻去嗰场戏咧，就系好多时候男士佢觉得有趣。嘅嘢，佢同對方講，佢覺得自己最專長嘅嘢，佢同對方講，佢覺得係最殺食嘅，但係往往忽略嘅咩咧，就係對方係唔係接收緊啊？尤其是我哋成日都講男同埋女唔同嘅地方就係咩咧？女仔好多時候佢唔係想聽你講嘢，佢想聽你 聽我講嘢就得啦。 係啦，或者係想聽一啲咧，佢想聽嘅説話。即系嗱，你同佢讲嘢唔紧要，但你要讲一啲佢想听嘅嘢俾佢听咯。例如系咩咧？例如你关心佢嘅说话，例如你欣赏佢嘅说话，或者你赞美佢嘅说话。 哇！ 好多时候咧，男仔喺呢一方面真系好吝啬 噶。我觉得男仔有阵时呢一方面系真系懵懂一啲嘅，因为我记得以前咧，即系讲紧咸丰年前啦，咁啊仲读紧书嗰阵时咧，又系有个同学佢即系追我咁样样啦。咁其实我早已经表明我系唔中意呢个。男仔嘅，咁但系我另外一个同学就即系懒好心嗰啲咧，就诶，不如佢成日咧，因为我成日约呢个女仔同学去自修室，咁佢咧就硬系要约埋嗰个男仔出嚟嘅，咁就喺我隔篱搞到我连书都冇心机温咁样样啦。咁然之后个男仔，咁你都要食晏噶，自修嘅时候，咁你食晏咯。个男仔就会讲好多，即系佢觉得系氹紧你开心嘅说话，但系个问题系我唔想听啊。然后后来咧，我又唔好想直接同佢讲话。哎，你好闷啊！其实我真系觉得佢好闷，因为讲啲嘢又唔好笑咁样啦。咁然之后我同嗰个女仔讲话，哎，佢真系好闷啊！不如你帮我同佢讲咧，你叫佢，你唔好再约佢嚟，如果唔系我真唔嚟啦咁样样啦。咁后来嗰个女仔唔知点解用咗啲咩方法，我唔知佢点样讲啦。跟住嗰个男仔咧，佢冇放弃，不特止咧，佢仲要转一个即系形式，转一个话题，就系去其他方向，懒系即系迎合，即系睇下我平时中意啲咩，就讲我中意嗰啲嘢啦。咁但系当下系。 龙口反转啦， 系啦，真系好好唔得咯，所以我觉得男仔有阵时真系，即系我觉得你识睇个女仔嘅反应啦，其实你睇得出佢究竟对你讲啲嘢有冇兴趣噶嘛？ 所以我话咧，真系点样氹女仔、取悦女仔嘅芳心咧，一定要请教啊 ，Abby 姐， 冇错， 转头翻嚟，请教啊 Abby 姐，喂，点样可以氹女仔芳心？ 吴嘉伦、陈燕婷。 物玩家。 点样氹女仔欢心呢？即系 各位男士要竖起对耳仔。 系啦，因为 Abby 姐准备开金牛啦。 情人节出唔出到铺就靠呢铺啦。 咁抬举，唔系我真系想讲咧，其实咧，即系就算系咪即系叫氹女仔欢心咧，男孩子真系要见好就收啊。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譬如即系佢唔系正確嚟講，應該佢唔係追我嘅女性朋友，佢只係去到啲比較大嘅場合，例如係飲宴啦。咁你知坐喺圍台，大家唔出聲，好尷尬噶嘛。然之後我個男性朋友咧，佢突然間咧就話：喂，不如咁啦，傾下偈啦，咁樣講。咁大家已經 咁 做咩事啊？咁係啦，咁堂突嘅咩？搞氣氛咩？佢話：喂，你知唔知呢個世界上面咧有樣嘢叫相對論㗎？大家就系咁啦，静咗啦，静咗望住佢，跟住话：阿妈，我真系咁啊，因为我最近咧睇一本书，佢又讲相对论，好有趣噶，大家想唔想知道啊？跟住大家就系咁静咗啦，跟住佢不停就喺度讲佢嘅理论，讲嗰本书几咁精彩啊！咁譬如举好多简单嘅例子啊，同我嚟讲，嗱呢啲就系相对论啊，同埋呢啲咧嘅个原理咧，原来就系咁样，即系当年大爆炸其实都系有得解噶。跟住我哋就话，不如咁样啦，我哋都搵新人影下张相啦。嗱，影相呢方面其实我都好有研究嘅，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都要中意影日出啦。其实咧，日出系咩月份影系最靓咧？哇！即系我觉得不如咁啦，你见到大家窿口窿面，你又收声啦，男仔。 佢抛咁多问题出嚟咧， 因 为咧， 因为佢话咧，原来事后我问翻佢啦，佢就话咧，佢觉得一班女仔喺度，如果作为男性咧唔讲嘢咧，就好似令到。即好唔 gentleman 啊！佢嘅意思系，系啊，即佢不停嘅讲啲嘢，令到女士开心嘅，咁佢就觉得自己好似好有成功感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男士真系你冇讲咁多嘢，如果见到女士窿口窿面，收声，你已经坐低低好啦。 喂，我反而其实嗱，即我觉得咧，打开话题系冇问题嘅，尤其是头先阿。Abby 講起婚宴場合尤其啦，即係真係噶嘛，有時好尷尬，一班人坐喺度。 即係你都覺得係咁㗎，男仔。 我即係覺得有時候咧， 唔 一定係要帶起話題，但係如果個氣氛好 awkward 啊，完全大家真係好似好冷漠咁樣咧，完全件事好。个气氛好唔舒服啊！咁我觉得如果你话要揾啲嘢讲，我觉得 O K 嘅，我真系觉得冇问题嘅。当然，如果你话嗰台啲人，你话全部人都中意自己攞部手机出嚟揿嘅话，咁你冇理由强逼人哋就话你放低个手机先。话晒今日系人哋嘅大喜日子，出嚟倾下偈啦，有啲咩喜庆说话，大家一人讲一句，你讲先，你讲先，咁样即系哇咁啊死啦，大佬系咪先？咁嗱，但系我觉得咧，有时候咧系可以不妨可以即系倾下偈嘅。如果想嘅话，对方又 O K 嘅话，但系倾偈就不能够好似头先 Abby 讲咯，突然间之后。又抛啲咩相对论啊，又或者影相技巧啊，因为呢啲嘢根本就冇人关心嘅、 嗯。 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讲嘅话，真系讲一啲， 同埋我觉得你好似扮专家咁样 样。系啊，同埋 唔系头先谢君豪嗰啲 case 咯，即系嗰套戏入边啊，讲紧嘅系。 同埋最可怕系咧，咁啊，件事原来之后仲有后续嘅，咁我一班人之后咧又出嚟玩啦，跟住咁你知一。大班人就一定影相啦，然之后我哋 set 机嘅时候咧，嗰、那个男仔行过嚟，唉，相唔系咁影嘅。然之后咧，佢话嗱呢个角度，嗱呢个位先好嘛，见面到个对角线喺呢度嘅。跟住话唔紧要啦，不如都大家影咗张相，其实都大家开心啫。咁见到人头咪得啦，唔得，你咁影相影出嚟唔靓噶嘛。跟住之后净系嗰张相搞咗十分钟，跟住之后咧。嗰班女仔冇再同呢个男仔联络啦。 我以为你初初系讲话嗰个男仔佢某程度系想博取某一个异性嘅欢心，所以有啲咁嘅举动。 因为其实我系班女仔全部都靓嘅，可能佢即系对我哋都有啲意思咁样啦。系啦，咁 我哋 佢系咩嚟噶？ 可唔可以系班女仔都全部靓嘅？可能对佢哋啊， 想保持呢个友谊嘅关系。咁但系因为佢太进取嘅关系咧，咁所以就大家最后都怕咗佢。 哇！咁佢呢啲会俾人讲一世。其实 是、啊、 即系佢嘅行为， 你唔会兜口兜面喺佢面前讲噶啦，最多背后讲咯。 姊妹之 间啊，系啊，即系喺啲信息群组话，哇，你个朋友真系唔得，咁烦噶，即系开始慢慢就会多呢啲信息。 喂，但我真系话嗱，唔好话一个婚礼啦，如果真系想打开即系一啲嘅话题嘅话，同一啲唔系好熟嘅人去倾偈咧，其实最好一个方法系咩咧？你唔好讲一啲自己觉得好有趣嘅话题。一个可以大家一定打开到话题嘅，首先就系问下究竟你系边个嘅朋友，由嗰一个人咧去带一啲嘅话题出嚟，系会容易打开话题好多，大家都会有 input 噶。即系例如话头先你举例讲话结婚婚礼咁样，你问下佢系新郎新娘边一边嘅朋友，跟住问下你点样同佢识啊，关系系点样样啊？你唔好净系挂住自己讲你。 聽佢講，再即係一路聽嘅時候，一路去 drill 其他一啲有趣嘅話題去問嘅話咧，你咁樣打話題係容易傾偈好多啊！相比之下係， 我試過一個最容易打開話題係咩咧？我唔知阿青當年有冇受過，我發覺好多嘅女仔朋友咧都受呢一套嘅喎，就係、是、你咩星座噶？ 哇！ 處女座其實我都係，即係嗰啲咧，即係講星座啊、生肖運程咧，真係好容易中。 但 係 如果男仔講嘅話， 我試過一班人喺度講星座咧，跟住問到我咁樣樣啦，跟住我話我唔信星座， 靜咗。唔係問你生肖 咯，話題終結者，我覺得係 有啦。話誒，不如生肖啊，你咩 生肖 啊？生肖 仲驚 喎！第一時間認識人哋你就問人生肖，你一定死硬。 係啊，生肖 仲要問女人喎。 係啊，唔係星座，我覺得睇下邊一個問啦。有，我覺得男仔問會唔會怪啲啊？即係你話女仔嘅話，大家女仔同女仔之間打開話題，我覺得都可以。但如果一個男仔冒冒然喺度同你讲星座咧，即除非佢当咗你 系 好姊妹啦。 我发现有一样嘢系比星座更有效嘅， 系咩咧？ 睇相， 哦，即系拎嘅手掌出嚟攞住手掌。 因为我姊妹之间咧试过，即系有一个。即係又係去飲嗰啲啦，咁但係你知其實可能一半識一半唔識，因為要拆開嘛。咁其中有個男仔就喺度，即係唔知佢哋講緊啲咩嘅，係講緊睇相， 堅識睇嘅佢。 咁我真係唔知啦，咁又第一次識佢。咁佢哋嗰邊其實佢哋自己喺度，即係佢哋自己圍內講緊。咁我身邊有啲姊妹就即係坐同一台啦。咁有個姊妹就喺度喂，佢講緊睇相啊，不如叫佢睇啊。跟住就好容易地就話，哎呀，可唔可以幫我哋睇下？就是咁样，系啊，跟住船台人就好欢乐咯。 但系佢就咁睇系睇个样啊，定系会捉手 啊面咯。 但如果我同你睇嘅话，系咁要喂攞只手嚟睇下，你话搏摸下你咁嘅喎。 咁啊，即系你技巧嘅问题啦，或者你样子嘅问题。 喂，我真系讲开睇相咧，我试过一个朋友咧，佢真系俾男仔撩到咧，就系睇相都可以咧撩到佢个电话 number 翻嚟嘅。 啊，呢个绝对可以喎，你知唔知？好容易嘅，因为原来睇相咧，因为嗱，我就唔知真定假啦，因为都系上次讲啦，咁就系原来你个。电话号码个 number 啦，或者你身份证号码个 number 啦，有啲咩数目字咧，喺上河嚟讲咧，都系可以睇嘅。咁所以系几咁容易咧？ 哇！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我哋讲开就系点样样同异性打开话题。有时候你遇上一个即系尤其是有感觉啊，有啲兴趣想交朋友嘅对象，要打开话题系更加难嘅。我承认呢一点噶，即系我唔知你哋过往有冇试过，可能女仔或者会唔会好啲呢？因为毕竟女仔都可能会有啲矜持，会被动啲。有时候如果你真系想结识异性嘅男仔，系通常做主动嗰个噶嘛。 女仔好多时都会做主动噶， 睇下亲身知多经验 地做主。做咗主动咧，你都唔觉得个女仔做咗主动咁样咯？ 系点样样咧？例如 即系假设我以前有个朋友咧，佢好而家应该唔知得唔得咧？以前仲系 SMS 嘅年代咧，咁我有个朋友咧就好中意咧，系喺个 SMS 嗰度咧就聊佢即系中意嘅男仔倾偈嘅。咁我就话你咁你点聊佢？即系可能大家又唔识咁样咧，咁佢就会好轻咧就 send 一句。有冇人啊？问好 有冇人？ 系啦 ，SMS 喎， 系啊，即系信息或者 MSN 或者任何嘢啦。 但系我系个别 send 俾一个人噶嘛。 系啦，系啦，咁其实咧佢就扮晒，因为咁你睇下嗰人认唔认你啦。咁如果佢认嘅话咧，咁我就话吓，咁佢认你，跟住讲啲咩咁样啦？ 有啊，咁 系啦，跟住总之佢认你啦，唔理佢认佢乜嘢啦。咁至于佢就会话，哎呀，我好闷啊，想搵个人倾下偈。 系， 即系可能其实。那個人可能以為你是 send 了給很多個人的嘛，那一句話，他不會知道你只是 send 了給他，那目標是他的嘛，那如果他認你，他們就是這樣可以談下去咯。他都有幾次是成功的。 是，那如果你這樣說的話，都是的，但我覺得女仔會容易一點，這個做法的話，調回轉男仔，除非你真的很無聊咯，即是真的會想跟對方，如果不是，很多時候女仔是不會認你這些 message 的嘛， 是的， 即是扮就沒有人咯，我不一定要有人。 咁你唔中意佢，你做咩要应佢同佢倾偈啫？咁都好正常。 但有时候唔系喎， 男 仔男 仔系唔系都会应噶？ 有时喂，你有 礼貌上啊，你 有个女仔 send 个 message 俾自己，咁正路如果稍微。 有一啲即係啊紳士風度嘅都會問下做咩事啊，你係咪有啲咩嘢想講啊，或者 哇真係冇諗過， 會㗎， 我真係覺得唔應咪唔應咯，做咩啊？ 咪女仔就係咯，女仔會覺得喂男仔無啦啦 send 個 message 出嚟，可能有機心，尤其是話我好悶啊，想揾個人傾偈，哇你好悶嘅喎，你咪自己揾嘢做，你乜要搞人啊？即係可能女仔會咁諗噶嘛，但係如果男仔收到女仔 message 嘅話，你好悶啊，唔緊要啊，陪下你啊，你想咁樣傾電話啊，定係你想出嚟食飯啊？ 有埋選擇 啦， 係 啊，咁即係啲 ex 揾你都會應佢噶啦，唔怪之得啦。 啊，點解又跳到 ex 嗰個位置咧？ 即 係 我即 係 假設啫， 佢又唔可以過往啲往事啊嘛。 點解啲男人永遠都係會即係仲係好想照顧翻以前嘅女朋友？咁明明都分咗手，即係原來就係咁樣。 唔係，同埋你要諗下，你頭先你講嗰個都係個女仔拋磚引玉，佢都唔係主動去話打開話題啊嘛。佢系抛出嚟之后，睇下有冇人咬嗰你啊嘛，系咪先？咁如果假设系冇人咬嘅话，其实就冇嗰件事。 系啊，就冇噶。 但系好多时候男仔唔系，男仔系好多时候，我尤其是有一个特定嘅目标，我假设阿青咁先算啦。 Well, 我真系好想同阿青打开话题，去建立啊，即系啊，可唔可以交个朋友咧？ 咁会点样同我打开话题呢？ 冇噶，我咪就系话，如果我就系话嗱，我就系话，如果我本身系好内敛、好怕丑嘅话，仲要系讲嘢口窒窒，兼且对住一个我有兴趣想交朋友嘅人，系好难一件事嚟噶。 真系咁难？ 会几难噶？真系 要试下先知噶。 嗱，所以 永远你都觉得好难。 所以头， 所以永远都踏唔出第一步。 所以头先你讲，我哋话咩体相嗰啲咧系 OK 嘅，因为咧你表面上你系讲紧一啲唔关事嘅嘢，而对方又或者表现到咧就系好有兴趣去听你继续噏嘢嘛。但系你要小心啲一样嘢就系咩咧？你会小心啲，你落入咗一个嘅对方对你嘅印象。是一个点样的印象，因为自此之后如果对方认定你是一个体相佬的话，那这个体相佬的印象未必是一件好事，的确他能够成为了你和他之间打开话题的一条桥，但是问题之后亦都仅此而已， 就是朋友咯， 你就是那条桥啦，即是等同于什么呢，有些人就是这样，我当你永远是哥哥啊，当你是兄弟这样的嘛，那你不想是落入一个这样的局面咯，那但是如果你说、啊、不是体相的话，我觉得有一个真的挺 work 的，就是变魔术，我嗱，但系 要识变先得噶。 其实咧，识唔识变咧系其次。嗱，好多人就以为变魔术咧系要变得好高明先至叫得。其实你要明白咧，好多真系变魔术追到女仔嘅魔术师啊，佢之所以系追到个女仔咧，唔系因为佢变魔术嘅手法高明，系因为佢变魔术嘅时候成个 presentation 咧好幽默啊，好风趣啊，咁所以。對方會覺得哎呀你好得意啊，好可愛啊，或者我同你一齊好開心，我先至想願意再同你喺埋一齊。即係嗱，我哋都可能有接觸過有啲變魔術變得唔係好叻嘅，甚至乎可能好蝦碌嘅，又失手又剩嗰啲咧。如果佢執生係執得好嘅話，中間突然間搞個爛劇又好啊，點都好啊，喂，你覺得 OK 嘅喎，真係。 咁不嬲都係幽默取勝㗎啦， 冇錯，真係。 因為其中一個我想講嘅，例如話荷里活有一個演員啦，叫做 Chris。Pratt 即系做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嗰、那个，佢之前因为拍一套戏咧，要识变魔术嘅，咁所以咧佢就即系练咗一啲嘅魔术啦。咁其中有一次咧，咁佢就上咗去一个 show 嗰度，咁就系露两手要变魔术嘅。咁喺同场嘅嘉宾有边个咧？有 Will.i.am， 有 Jennifer Lawrence。咁咧大家都睇佢，哇，好期待睇佢变魔术啦。咁咧佢嗰一个嘅表演咧，唔系即系你唔好 expect 话好似睇大卫高柏飞啊，唔系嗰种嚟嘅。佢当中咧系好多搞笑嘢，又表演到咧就好似你要嗰只咩牌话，我而家变俾你，变出嚟唔系，即系再变出嚟，哎呀唔系，你俾一次机会我，你俾一次机会我。咁一路咧，尤其是 Jennifer Lawrence 啊，好担心啊，喂，你会唔会变唔到嘅？不如算啦，我帮你打完场啦。其实咧，佢平时唔系咁样样失手嘅，之前系想帮佢打完场就算。点知最后屘佢系直头揿住啊 Jennifer Lawrence， 你俾多次机会我，你俾多次机会我。最后屘佢喺一个大家真系意想不到嘅位，谂住佢真系失咗手，真系谂住佢变唔到噶啦。忽然之间攞一只一开始嘅时候喺冇可能嘅地方啊，攞到嗰一只嘅啤牌出嚟，跟住阿 Jennifer Lawrence 喺隔篱咧，系直头咧尖叫啊！嗰种系嗰种嘅尖叫，我都唔知佢几耐冇咁 high 过，你明唔明啊？ 咩事？ 真系嗱，所以我话真系嗱，有时候你变魔术咧。 唔係取決於嗰個嘅手法高唔高明，係取決於究竟你嗰個嘅表演手法夠唔夠淡定同埋幽默。即係好似我哋即係之前可能有見過啦，例如話我唔知道我身邊有啲低能嘅朋友咧，都係噶。例如話你見到啲自動門咧喺度打開嘅時候咧，佢走出個變魔術俾你睇咧，之後又扮有超能力打開嗰度自動門啊嘛。即係見到嗰啲玻璃嗰啲電梯咧，跟住咧扮抬高隻手會升起嗰部 lift 啊嘛。即係 好無聊啊！我見過最多就係手指咯。 手指 即明明是两只手指在左手的，跟住佢变变下就突然间变成一只，即其实是你右手举起两只手指，但你会好好笑咯，觉得即我觉得大前提是得可能。大家都要有少少好感，你才會覺得好玩咯。即係因為其實你都不會想理佢噶。 都唔係嘅，睇下你個善意係點咯。有時候我覺得呢啲幽默位係可以嘅，係。 唔係，但我覺得咧，即係幽默還幽默咧。如果係刻意安排咧，真係唔得嘅。因為話説咧，即係喺新春期間仲係拜年嘅時候咧，咁喺網上面咧就有一個男仔啊，就打篇文咧就求救，哎，我而家應該點做好咧？因為原來佢就話佢已經好多年咧就冇去親戚屋企拜年。咁但係有一日呢佢媽咪就話喂衰仔做好啲啊去打你俾啲好嘢你咁去拜年啦 都咩好嘢 係啦個仔真係咁啦有啲咩好嘢先得咁去親戚屋企有咩咁好啊 有金汁啊 總之有正嘢益你啦咁嘩佢媽咪講到咁喎咁佢即刻真係打晒胎啊老細咁拎晒身啊就出到去啦佢諗住係咪去啲有錢嘅親戚屋企即係豆風大禮子呢咁啊即係怎麼出得過啦咁樣點知穿到好靚仔嘅時候 好度啊個仔 有冇有錢親戚自己唔知嘅 因為好多年冇拜過年啦佢就 可能有啲有錢親戚真係自己唔知咁多年都冇邀請過平時都好似冇關係咁啊 好似件事 系啦，咁啊着到好靓仔咧，焦晒头咩咧，落到去楼下，咁啊去到嗰个对方嘅屋企啦。然之后咧，咁佢就即系对方咧就有一个auntie， 咁啊落嚟就亲自迎接呢一个嘅母子，就话喂，哎，好啦，好见啦，恭喜发财。哎，我后面呢个啊衰女阿娟啊，咁样讲，咁啊娟啊，我自己俾个名佢啦吓，阿娟啊。咁之后咧，个男仔就见到细色唔对，无啦啦拜年有个阿娟行出嚟嘅咧，咁 行到嚟呢一栋大厦，点睇都唔似 系有钱嘅亲戚。 喂，有时候你行到人哋住嗰一栋大厦，已经知道究竟对方系咪有钱噶啦嘛，系嘛？ 系啦，咁之后佢阿妈讲咩咧？佢话嗱都话有正嘢益你噶啦，佢就话指住 阿妈喺阿娟隔篱讲话有嗱都话有正嘢咁样。 系啦，即系佢喐喐，佢话喂叫嘛阿娟啊，大学生嚟噶，倾下偈啦咁样。咁嗰阵时个男仔就知道原来今次系一个刻意。嘅相睇嘅安排，咁就觉得做啲出事啦。点解喂无啦啦搞啲咁嘅嘢咧？又话嚟拜年，又话圣元，嗰个正嘢咧，嗰个好嘢咧，就系相睇，系啦。咁之后咧，咁嗰个女仔咧就突然间好尴尬，终于咧就企喺阿 auntie 后边咧就话。你好啊，我系阿娟啊，系啊，我系大学读紧书噶，咁样好尴尬咁样讲啦。然之后嗰个男仔又好尴尬，就话系啊，你好啊咁样啦。跟住之后咧， 我阿妈喺屋企仲宅噶，我阿妈的过嚟逗你事 嘅 啫。 系啦，咁佢呢一句咧，佢喺心里边谂嘅啫，佢冇讲出嚟嘅。然之后咧，咁我两老咧就先行又行开咗，就话你两个后生嘅，相处下，入房倾下偈啦，最好唔好咁快出嚟啦，咁样讲。咁啊，哇，两个人入识喎，大佬第一次见面就入房。讲啦，你惊唔惊？入呢个女仔嘅闺房，好惊啊嘛！一入到去嘅时候咧，那个女仔咧就话：其实咧，我都系俾人逼噶啫，系你都明啦吓，搵无啦啦搞啲咁嘅嘢，嚟咁嚟咁啦。嗱，我就坐喺床上边揿电话，咁你又坐喺侧边揿电话，大家当冇见过得噶啦，咁样。咁啊之后咧，咪如是即系揿电话揿咗几个钟头啦。咁啊揿完之后咧，终于行出个房门，咁啊两老就梗系好开心话：点啊吓，系咪进展得几好啊？倾下偈啊， 好酸啊出嚟， 系啦，系咪都可以？对亲家咁系咪啊？跟住结果咧就咁，佢哋两个就咁我哋不如都系落公园行个圈啦，咁样咁佢妈咪就觉得哇，今次仲唔知进展得好顺利，落埋公园行个圈都唔使我嗌啦，咁样讲。原来佢哋两个后生都知道咧要做长戏俾个长辈睇，咁所以落到公园之后咧，大家就各自行开咗咧，就完咗呢件事啦。咁嗰晚就各自翻屋企嘅。 咩事啊？ 系啦，即系你话新年流流，如果个男嘅又唔幽默，个女嘅又好尴尬咧，成件事咧就好似窝火一样。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头先听阿 Abby 讲嘅呢一个 case， 即系一个嘅男事主，咁就俾阿妈咪好心叫出去相睇啦。咁其实嗱，某程度嚟讲，我觉得如果吓可能早。 幾廿年咁樣呢，可能係一件唔錯嘅事嚟嘅，因為反正你屋企都冇乜細藝呀，咪出去識下人 囉。反正坐喺度。 但我覺得呢，今時今日呢一樣嘢可能真係一個嘅困擾嚟嘅，因為你有冇發現呢，今時今日呢好多人尤其是後生嗰啲呢，成日都講日本都有唔少啦，就係嫌拍拖好麻煩㗎嘛。即係如果佢恨拍拖嘅話呢，佢自己自自然就會好主動花時間花心機去揾另一半啦，係咪先？咁但係而家好似好多人呢，即係都唔會好樂意去做呢件事，證明咩呢？證明可能對佢哋嚟講呢一個時間花唔落。所以點解頭先 Abby 佢講一開頭好似搞笑咁樣呢，喂，阿媽咪可能話有好嘢益你喎。咁相比之下，哇，如果個好嘢係我出去 兜風利是， 兜風利是呢個就係益我啦。你出去介紹個女仔俾我認識啊，先唔好講話個女仔是不是很服先，但是喂，对我来讲拍拖可能都是一种的精神负担来的、慢慢由精神负担再进展成为金钱上面银包上面的负担、 没错，因为我听很多的男性朋友说呢，以前单身一个人的时候呢，银包是上门，跟米一样是上门的一拍了拖之后都没说结婚，银包一出粮呢没晒，因为要买上缴、上缴，要买花买礼物啦，出去拍拖吃饭看戏全部都是男性， 重要是你很多时候做完之后对方仲可能嫌不满啊，又嫌你呢个地方做得唔好啊，那个地方做得唔够。 系咯，个钻石咁细粒，风都吹走啦，咁唔大粒啲嗰啲系嘛？ 同埋而家 拍贵噶，真系，即系睇场戏都百几蚊喎，呢两张飞。 唔系，所以我咪话咯，即系我成日都睇，尤其是啱啱咪睇完嗰套即系詹姆士金马伦嗰套《冲梦》咧，嗰套科幻片啊嘛，我都会觉得第时嗰个嘅科技技術都可能會係咁樣樣噶啦，慢慢大家咧可能係活喺一個 VR 世界啊，翻到屋企好似 Ready Player One 咁樣樣咧，戴住個眼鏡啊，跟住就係喺個虛擬世界入邊生活咁樣樣，唔使接觸人類啊。咁有啲乜嘢嘢嘅話，談戀愛啊、拍拖啊，你揾一個或者你做一個啱自己心目中想要有嘅形象嘅異性呢，咪就同佢發展嗰個感情關係咁樣囉。不過話晒都臨近呢個情人節啦，我覺得點樣都好啊，都應該係要即係塞定啲錦囊俾大家。即係雖然頭先我哋一開始節目嘅時候呢，我就話我都有訂花、有 book 台咁樣嘅。 你年年都做啦呢啲就。 係啊，喂，但係我覺得年年都做又有時候變咗慣常咁樣㗎嘛。 你試下出年唔好做啊， 幻想 咩都唔好做，睇你老婆会点。 其实真系有谂过有一年不如停噶， 同你试下，我都想睇下你停咗之后会点。 唔系，即系我想问，如果真系停嘅话，大家 predict 下嗰个嘅发展，事态发展会点样样？即系会唔会好多女性都觉得点解今年冇嘢做嘅咧？会唔会咁样样咧？ 嗱，我觉得真系即系假设啦，你做好多样嘢都好，唔系即系点讲咧？你做好多样嘢都好啱，好啱，好啱，冇出错嘅。咁你就係一個好好嘅人，但係當你出錯一次呢，你就會俾人記一世。但你平時成日出錯嘅話呢，你偶然做一次呢，人哋就會好讚歎㗎喎，呢個世界真係好奇妙㗎。 咁所以我咪話搵一年停咗之後，跟住一路都唔做，突然間就讚歎 嗰一下。但你嗰一年可能未必過得到喎。 係呀，同埋嗰一年之後，如果你 keep 住一段時間唔做呢，我驚你應該係見唔到你老婆開心返嘅日子嘅。 係咪啦，不過我真係想問係唔係啦，因為我哋話曬喺呢度都有兩個女性啊，咁 Abby 一開始嘅時候都講過，情人節嘅時候佢老公就唔可以慳最慳力噶啦，點都要做啲嘢噶啦。 梗 係咯。Leslie 阿青，如果你係有拖拍嘅話，你使唔使情人節嘅時候，你嘅另一半都大費周章要幫你安排呢樣嗰樣 咧？我覺得要做啲嘢，但係唔一定要大費周章。 但係第一年嘅情人節 都冇咯。 你唔覺得需要即係金磚玉砌咁樣堆曬成座山嘅禮物俾你咩？第一年 我 情人節 需要，我嗰陣時都過過情人節嘅，但 係 咧 好似冇過過咁。 唔係。為 什麼呢？你一生人入面第一次過情人節喎。 因為我嗰陣時咧，嗰個情人節都幾浪漫，就係要去鋸扒啦。咁之但係咧，咁嗰因為情人節正日啊嘛，其實真係好貴啊。因為就唔係我俾錢喎，講緊，我都覺得哇，好 肉酸。兜咗好耐嗰次啊嘛，係嘛？ 係1000多蚊一個人，我已經覺得好貴啦。再加埋禮物嗰啲，我會。即係可能我個人又覺得，其實咁貴食一個扒，你不如俾咗嗰啲現金我 啦。 我心諗 都係咁， 我心諗啊嚇。咁但我覺得即係一次就 OK 咯。即係如果第二年就唔，即係我覺得，與其俾佢鋸，你不如俾咗我啦。 系咪好现实啊？ 唔系，但我觉得第一年咧，即系就算跪一跪咧，都要个男方即系显露下诚意嘅。 都唔系第一年啦，但系 所以就系因为年年都有呢个诚意咧，就最好就 keep 住呢个传统。 原来系咁样样嘅。 系啦，咁但系 唔系净系第一年。 但如果你真系第一年过情人节，我真系觉得。即不妨过得浪漫啲同埋贵啲呢，有一个美好嘅回忆，就算之后嗰几年悭啦，咁都可以諗返第一年啊，都真係几浪漫嘅，睇返啲相都开心啊。 你睇你哋两个，我听咗咁耐淨係单方面要求男士为你哋做乜，情人节从来都冇听过你哋係为啲男士做啲乜嘢嘢。 好 烦。即係我相信呢，听个心机嘅听众啲女士同你哋係唔同㗎咯。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